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抖空竹高手韩铁军的故事。他曾经是北京市空竹运动协会的副秘书长，绝对的抖空竹高手。退休后，为了传承抖空竹技艺，他不光自己玩空竹，还潜心研究编写教材，录制抖空竹的教学视频，带动了更多的人和他一起感受抖空竹的乐趣。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抖空竹高手韩铁军讲述他与空竹之间的故事。好，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韩老师呢跟大家分享了他从小学习和练习空竹，以及参加表演呀，后来呢又去编写教材的一系列的故事吧。您讲到说上班以后啊，就是由于兴趣发生了改变哈、啊，摔跤去了、所以这空竹就搁下了啊。一搁呢，还就是挺长挺长的时间，40年啊。就这40年里头，您在家人面前，您也没露过一手嘛？这家里人也应该知道您会吧？孩子们，老伴儿。 老伴儿知道， 老伴儿知道， 因为我刚进厂的时候，老伴儿跟我是一个单位 啊，也一块 刚进厂的时候，我表演过， 看过你表演 啊。那时候虽然我们俩还不是朋友呢，但是他知道我 知道 会抖空竹， 没跟孩子们， 孩子们都知道，孩子们都 也没在家里头给他们表演过。 那后来空竹就都没了， 连空竹都没了。那你后来到什么时候您才又想起来把这空竹再重新抖起来呢？ 嗨，这是该着 啊， 2000年啊。我老母亲啊， 嗯， 过世了。 哦， 那时候呢，就是说，因为老娘没了，心里头就特不是滋味儿。 嗯， 后来就老伴儿呢，就老陪着我呢，上公园去溜溜， 哦， 散散心。有一次呢，就到景山公园，我们走着走着呀、啊，听见那个空竹的响声， 对， 呜呜呜呜，空竹响。 嗯， 当时我都没往心里去，你知道吗？ 嗯。 老伴儿说：“哎，你听那边有抖空竹的，你不是会抖吗？” 对，他知道。 咱们看看去。 嗯。 后来他这句话提醒了我了，我说：“那走过去看看去吧。” 嗯嗯。 这么着我就过去看去了，因为那时候2000年的时候吧，就是说单轮空竹的玩的人比较多。 对， 我们玩的是双轮的。 哎，所以 双轮的呢，玩的人比较少，水平也都很一般。 嗯，所谓单轮和双轮的区别，就是一个中间一个轴，一头有轮，这就单轮。 对， 啊、两头都有轮，这就是双轮。 双轮，对 啊，我见过抖那个单轮的，有的他先把它立在地上。然后把那个线缠在那个轮上啊，然后 提了提了 往起一抖啊，提了起来，它才在那个线上旋转。 嗯、 双轮的我老觉得比较好起来一点啊，它就平着放在地上，然后就、 对、 哎，也是立着啊，反正就是也有立着的，也有平着的。这个双轮是不是比单轮好抖啊？ 实际上啊， 嗯， 就刚一学的时候，双轮好抖 哦。 你要真正的说练活啊， 嗯。 双轮难 哦，所以您小时候练的，你们都是抖那双轮的， 对 啊，那 因为在舞台上表演的都是双轮， 都是双轮。那您那回看见的那个，在那个景山公园，人家抖的是单轮还是双轮啊？ 双轮 哦，抖双轮。 我们俩就过去了， 嗯， 看见一位女士啊跟那儿抖那个双轮空竹。 哎， 我一看呢，我说这技术太差了， 不行，没有您抖的 动作也不对， 嗯， 但是咱不能说人家， 对对对， 是吧，咱就跟那儿看着， 那谁能比得了您呀，您那 当当当当抖着抖着帮你掉地下了。 哎呦， 就借这机会，嗯，我说您那空竹能让我看看吗？ 啊， 他说行，看看吧。 对， 递给我了。我一看，哟，我现在这空竹真棒 啊， 塑料的了。 哦，对， 那时候他们叫工程塑料。 哦， 哎，我说，哎呦，现在这空竹这样， 它这个 真好， 质量上和稳定性上可能都 稳定性 好，竹木的 好， 嗯。 后来呢，我说您那杆借我试试，我也抖抖试试行吗？ 哎呦。 这人特热情， 嗯， 啊，行，我跟您说这怎么抖，他以为我不会， 哦，想教教您， 哎，他就跟我一边说着，嗯，我呢拿起来往线上一套一拧，上手一抖，哎，我一抖起来，我是觉着我还会，看来啊，小时候学的东西就跟你学骑自行车似的， 对， 你扔了多少年， 嗯， 推过车来，你骗上去就能骑， 就它形成了你身体的一种条件反射。 对，哎，嗯，我一抖，哎，还行， 嗯， 打开扣啊，试着做俩花啊， 嗯， 还做成了。 你看看， 这时候其他的那些抖工作人呼啦一下就给我围上了， 嗯， 他们都叫我老爷子，老爷子，您这功夫够深的。 对呀，啊， 我说，哎呦，我说不行了，我说算了算，扔了40多年了。 哎呦，你看这肯定这里边有人觉着这老爷子这肯定骗我们的，不可能40多年没摸过，还抖成这样。但事实上好像就是这样。 真是 啊，他这个抖空竹这个技艺，如果一旦掌握了以后，他就成了你一个终身相伴的这么一个能力了。 对， 嗯， 对， 嗯， 顶多就是什么熟练程度差了一点。 对对 对, 对。 再有呢，有一些花样吧， 就记不住了， 忘了， 对， 记不住了。但是基本功那是忘不了的。 是，哎呀，那就是说这些人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些抖空竹的爱好者了。 对。 他们发现了一个老先生跟他们有相同的爱好，而且能力还挺强，那他们会放您走吗？ 所以就跟那儿后来聊了半天天， 哦， 完了呢，我就说走吧， 嗯， 回来那个老伴儿说，他们这有空竹，咱也买一个回家练去呗。 哎，就是。 后来我一想，对呀，啊， 嗯， 这么着，花了多少钱啊？这这不挺便宜的？现在说， 对对对对， 10几块钱是二十几块钱，买了一套， 嗯， 连杆带空竹拿回家， 哎， 装上，这就开始恢复。那时候真是好多活啊， 嗯， 都忘了。 对，您这是说叫做什么呢？这个。先恢复训练， 对，恢复训练， 恢复练习啊。这个，但是他虽然说生疏了呢，这个如果说一旦恢复起来，那这个进程就会很快， 很快， 它不像初学似的那些东西。因为有些技巧你只要你坐到那儿了以后，就是咱们运动学上讲这个，你这肌肉它有记忆， 对， 是吧？虽然40多年的记忆了，但是一旦唤醒了以后，很快就恢复了状态。 是。 嗯， 你看有一些原来我小时候不会的花， 嗯嗯嗯， 我看他们练，我一看一会儿我就会做了。 哎， 我要做出来以后，一般说就比他们做的要好看。 没错， 这就是基本功的事儿。 嗯嗯，也还是一个人天天自己在家抖，还是说也时不常的上人家那个活动的地方。 后来我就那什么了，嗯，我就每周五上那个景山公园那儿跟他们一块儿玩会儿。 哦， 后来他们呢就介绍我到那个朝阳公园西园， 嗯嗯， 那点有一波人抖空竹。 哎， 反正我上哪儿去吧，大伙都挺欢迎我的。 是，嗯，可以说其实抖空竹它就像其他的运动项目一样啊，它一方面呢是愉悦身心啊，还这个锻炼身体，另一方面就是你像咱们老年人啊，他有一个机会和其他的老年朋友去交流。 对， 是吧？哎，这个大伙儿一块聊聊天啊，这个你空竹抖到什么程度的话，咱不好说啊。但是这心情肯定好了。 对， 嗯， 他老了老了又交了好多朋友嘛。 对对对，他的这种交往的功能可能更大于他的那种表演和锻炼的功能了。 对 啊，但是说您这个技术在这些爱好者当中，那肯定又是又拔了头筹了啊！人家是不是有好多人就开始跟您学呀？得。 对，后来我就这10多年吧， 嗯， 基本上就在教。 哦，那您真正说编写教材的话，是 这教材是一点一点弄出来的。 哦， 从得有七八年，这就开始写。最早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不会使电脑，我就得拿纸写。 写 完以后呢，孩子们回来让他们给我敲到电脑里头。这样后来慢慢的呢，我就因为孩子们他们没时间，都忙，后来我就自个儿我就想办法。后来孩子给我买一个手写板。哎呀，我这些教材都是拿那手写板写的， 就是一笔一画的写出来， 对， 然后再输入到电脑里。 对，你这一写上就 那个 电脑就显示 跳出字儿来了，就 对， 然后保存下来。其实这个， 哎呦，这个 促使您又学了一个新的这个 对 技术。 这么着促使我把这电脑学会了，现在我也不用那个写字板了，我也打了， 直接键盘打字了， 对，只不过又是打得慢点， 您这个都是这个算是退休以后了， 退休以后了， 掌握了新技能，还复苏了老技巧，这个生活就是肯定跟原来就不一样了。 对于空中比赛，做了一个比赛规则，另外呢，做了一个裁判规则。 哦，对了，不光是这个比赛的选手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裁判也得有裁判的原则。 你得凭什么给人家计分？ 对。 你要我呢，就是说我没怎么参加过比赛，就是刚刚入这个集体的时候啊，也跟他们赛过几回。后来呢，我就一直就是给当裁判。那时候啊，说句实在话，我给人当裁判呢，我心里都打鼓。 就是那个时候那种裁判的话，全凭您的威望。 那时候这裁判没有这个细则， 他 没 有 规则， 对，没有这个细则。 所以说就还是掉一下刨 0.5。后来我啊，就是这可真动了脑子了。后来我就想，因为历次比赛啊，往往是都是拿好成绩的呀，都是平常技术不怎么样的。那些高手啊，弄不弄的他拿不了第一， 对，因为他掉。 对，后来我就在这方面，我就在这个裁判规则里头，我就从这五个方面去进行评分。 哪五个方面？ 一个是启动， 启动 空竹的启动， 就是最开始从静止状态下进入到这个转的这个状态， 对，这个过程叫做启动。 启动启动怎么就算是能够有高分呢？ 启动啊，有三种启动方法。一个是抛接启动，这是最高分，1.5分。扔起来， 然后拿线接住，这是风险也最高的。 对，1.5分。 哦， 然后第二个提拉启动，把空竹房地给线套上， 套好了， 拿线给它空竹拉起来， 哦， 再接， 哎， 这叫提拉启动。 提拉启动， 这个1.3分， 难度就小一点。 然后呢？手捻启动，拿着空竹套在线上一捻，你再抖，1分， 这是难度最低的， 难度最低的就1分， 这细化了啊！ 你说这样呢？你从一上场一启动， 它就有差距 了，分出来了。 对，就是你技术高的这一下，它就有了心理优势。 另外呢，加速，空竹加速，就是给它抖出响来，或者抖加上速度，这时候呢也有四种。方法 哦，哪四种？ 有一个上下抖，大车轮， 鼓线 平抖， 这个四种的分数是不一样的。 对，这四种也是不一样。 哪个最高？ 最高的是上下抖和大车轮。 哦， 鼓线第二，平抖就是最那什么的。 因为这个四种方法，只要裁判是他懂行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对呀， 就这个选手他用的是什么方法。 对， 这样的话这个分数差别又出来了。这个两个阶段。 第三个考察是规定动作。 规定动作。 我每一次比赛在赛前的最少一个月做出光盘来。 哦。 把规定动作找人给演示出来。现在都不用光盘了， 现 在就 视频直接上传了， 就直接传过去了。 对， 这就是规定动作。这个动作你按着这个不走板就行。这时候呢有考察， 怎么呢？ 一个是规定动作的数量你做够了没有？第二个呢是空竹状态， 稳不稳？ 对，第三个是熟练程度。你再有一个空竹状态，你做完了这花样，你这空竹得横平竖直。 你要是一了歪斜的，反正 对，那空竹斜了， 那就得 就扣分了， 适当的就扣你分了。 所以这个又是产生了一定的差距。 哎，这样呢，每一项里头都能产生差距。 对， 然后第四项是自选动作，你拿出你最拿手的东西来。 嗯， 这时候也是看你熟练程度啊， 对， 看你的那个花样连接啊， 稳定性啊， 空中状态啊，这几样就全看了。 嗯， 这里头加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有加分。 哎， 比如说你做一个高难动作，什么叫高难动作呢？就是说我们研究规定以后呢，就是说把空竹扔起来，身体转一个身再接，这就属于高难的。 对， 或者把空竹扔起来跳一个绳再给空竹接住，这都算是高难的。 对了， 高难动作呢，根据你做的这个动作的质量，是不是给你加0.3到0.5分？ 没错啊，完成的很顺畅啊，这个动作做的也漂亮，这0.5分拿到手， 0.5分拿到手了， 稍微有点小瑕疵啊，可能0.4， 哎， 完成的比较勉强。 就是你先这空竹掉过一回，掉了一回跑你点分，但是你这一加分呢， 又拿回 来 了。 所以这样呢，就对于这高手们来， 他有希望， 是个好处。 对了啊，这是那孩子应该有 第四项了， 第四项啊， 第五项，这是一分的，这是什么印象？ 印象 呢，包括呢，就是说你的服装整齐后，对裁判和观众礼貌，再有你的那个精神状态。 对，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综合评价了。 哎， 既有技术，又有你的这种面貌，它体现了这项运动它的整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风貌。 对， 有了这个标准以后，是不是 这样呢？就是说，在以后的比赛当中吧，当裁判的人就觉得有标准了，你就好了。定这个分儿了， 这个可以说算是为这个空竹能够从一个单纯的我们过去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娱乐 儿童玩具， 哎，小游戏， 对， 是吧？儿童玩具它逐步的走向一个社会化、规范化的这么一种比赛， 对 啊，那就是说有了这些规则，有了教材，有了裁判，那这个比赛是不是组织起来就比较顺畅了？ 对， 您参加组织过什么样的比赛呢？ 就在协会的时候吧，每年最少是搞两次大的活动。一个呢是在每年的9月份，我们参加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大会呢是一般都是由我们的这个空竹这个项目。 那您这个除了就是做这些大工作以外啊，那个编教材呀，啊定规则呀，培养裁判呐，搞比赛呀，有没有做点这个细活啊？您比如说您教个学生，教个徒弟什么的，您过去您讲您也教哈，是吧？你都是比如说互相的探讨式的，是吧？这个可能岁数差不多，一块聊聊，您给人支个招什么的。那比如说像我这种晚辈啊，说有没有愿意想跟您学拜您为师的，这里边有没有这样的年轻人？ 有 啊， 有。我的特点是什么呀？你必须从基本功练起。 哦，就是您最初说就哥哥带着您练的那些东西。 对， 嗯， 不过呢就是说我给他呢，通过我写这个教材的时候呢，我给他做了一些总结。你比如说吧，第一先学抖。现在啊有轴承空竹了。 哎呦， 我们玩的时候竹木空竹。 对， 那时候你看我小时候练空竹的时候吧，那空竹得定做。 对， 你在庙会上买回来的空竹啊，对我们那时候也就算专业吧， 对， 没法练。 他这个好像做的质量不是那么好，平衡好像这个比 他平衡不好。 对对对， 因为什么呢？你想他是竹木的，他用胶粘， 哎， 你这儿的胶多点，那儿的胶少点， 对， 他一转起来他就 对称了，就是晃悠了。 哎，所以你看我们那时候啊，我就记着小时候老去那集市口头条，现在叫朝阳门外，现在那个地儿已经没了，都盖成楼了。 对， 那时候叫齐红门外集市口头条，那一大院里头，一进那院 全是 那臭椒味儿， 全是做空竹， 都是做空竹的。我就记着是东北角的那一家，我们老在那儿定做。好比我们要俩空竹，他起码得给做六个。 哎，就到时候您得 我得去挑去。就是刚才我说我在景山2000年看人家抖已经变成塑料的， 它是 硬塑料的， 对，树脂那种材料， 对 啊， 抖那种空竹抖了有2年，后来呢 就有人拿皮碗的了。 皮碗的就上面带那个橡胶的那个。 对，橡胶碗。 哦。 等于是没有轮了，变成两个碗。 就是一边一个那个橡胶碗。 一边一个碗，中间是一个轴。 嗯。 这个呢起源还不是中国。我就知道那个中国杂技团的李真李老师啊， 嗯， 他教了几个国外的徒弟。 哦。 那时候他在团里当老师的时候， 嗯， 有英国的，有德国的，还有那个埃及的 啊、哦，这等于是国际友人开发的。 对， 嗯， 英国的一个学生， 嗯， 他们毕业以后拿着中国的竹木空竹回到他们国家去， 嗯， 二年以后他给老师寄来两个那个 就那橡胶 碗 的那个、 哎， 嗯，那个是不是抖起来稳定性就更好？ 那稳定性特别好， 哎。那个可能他传到国际上去以后，他们有了他们的创意加到那边了。 可是他这个创意、 嗯、 他把这空竹寄回来以后、 嗯、 马上就被中国接受了。 哦， 因为什么？这太好用了。 哎，但是他想还想不想啊？ 不想了， 不想了就、嗯、 除了掉地也啪嚓响一下， 缺了点趣味性啊。有得有失啊。您后来又说有轴承空竹，这是什么？ 他这个是什么呀？轴承空竹啊，他是把这个空竹轴那一点、 嗯嗯、 你比如说两个碗中间是用那轴连接的， 对， 它这个轴里头有一个那什么叫单向滚针轴承。 哦， 单向滚针就好像说 一个方向， 哎，就跟自行车那飞轮似的， 嗯， 往前蹬它就走、 嗯、 你往你不蹬了 它就卡住了， 车走，但是说的它就不动了。 对对对， 这样呢，对于这个我说最难的给我手刺了一冬天的那个， 嗯。嗯， 那个 就不会出现那种， 不会出现了， 嗯， 因为 它 不会卷线了， 对对对， 它一紧了，它就是轴转，就完了， 你线缠在那儿，就它这个不会整个空竹就飞出来了， 对， 嗯， 所以有好多高难动作， 嗯， 就都敢做， 也就做出来了， 因为那竹木的那个、嗯、真悬， 对， 那要你想给手在那儿弄一口子，你要碰脑袋上这一口子，不、 哎、有时候飞起来要 是 飞下来砸一下什么的，这都是危险。哎，现在是越来越安全， 哎， 也是。 所以说这个轴承空竹啊，好、 嗯、 是好，但是有一样，就是什么呀？你真正的抖的技术， 嗯， 你学不着了。 没错，这个有也是有得有失。 对啊， 嗯， 因为你看空竹，抖空竹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最重要的还是那抖。 哎，还是抖，因为什么？它叫非物质嘛。 对， 你要说空竹算是非物质，那你这句话就说的不 对 了。对， 因为空竹是死物， 空竹本身就是物质，怎么叫非物质呢？ 是 抖， 这个技巧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但是说呢，你现在拿了这个了，你就不好说你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里边就是， 所以这个斗呢，后来我想了一个招， 嗯， 我平常我们在青年湖，青年湖公园， 嗯， 我们这有这么一波人， 嗯， 现在呢也都愿意使轴承空竹了，我提出一个要求来， 嗯， 这个空竹。你看那轴承空竹，他们一抖，哗啦哗啦，它那个轴承响， 哎， 就是它一带劲儿的时候，它那个空竹有一个反作用力，它那空竹倒一下， 嗯、 就跟骑自行车你倒一下轮儿、 哦， 一倒轮它就响一下， 对， 是不是？这一倒轮，就是说你这一响，就说明你抖的那个动作就不对了。 嗯， 我就要求我那儿的人用轴承空竹可以。 但是不许， 但是说不许有响声。他们说那哪行啊？我说你拿过来，我抖， 哎。 就是一点声都没有， 所以必须得服、嗯、啊！ 所以说你还得把咱们这个技术 给练到家了， 练到家、 嗯。 你不练到家呢，你怎么传承啊？ 对，所以说为了这个传承啊，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嗯，听说您编好教材以后，这个还都录制成这个教学视频，还把它推向了咱们北京市的各个中小学。 嗯，对， 让孩子们从小就能接触到这个学习。它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我觉得应该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工作。 是，其实我有一份教材吧。 嗯。 我都不知道谁给我挂到网上了。 哦，就是大家从网上去直接学习了。 我都不知道。后来别人跟我说、 嗯、 说您在那网上的那个，我说我没上网、啊。我还跟他们逗呢、 哎、 我说好几十年不打鱼了，哪有网啊。 所以说呀，现在这个传播的途径也更方便了、 嗯、 也更方便咱们这些孩子们像您小时候那样能够学到一些